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感应篇121节。取非义之财者，譬如流袍旧记、浸酒止渴，非不暂饱，死亦及之。注解里面一开头同我哋讲，此节由身明贪利之害，以世人好利心重，故不但持之重，而言之福也。太上婆心反复叮咛，知已尽矣。呢几句话讲得非常恳切，句句真实。圣贤人的教诲不怕重复，他同世间的文学不同，文学着重在美，避免重复。中国古人要求简要长明，但是佛菩萨是劝化众生，众生习气非常重，绝不是几句话几次就能叫他回头的。所以竭尽苦口婆心，不厌其烦，重复教诫。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太多了，一部《大般若经》，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重复了几千次，给人最深的印象。《金刚经》虽然不长，只有5000多字，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重复了几十次，凡是重要的开示，佛菩萨总会不厌其烦一再重复。感应篇这篇文章是中国人做的，重复的地方不多，跟佛的经教不同，但是重要的讲到杀盗淫妄的业因果报，还是重复了几次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去体会，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的人，他迷得太耐了，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强，如果不是日日反复叮咛，在这个社会上不被诱惑，不至于堕落，那个人绝对是再来人，绝对不是凡夫，凡夫绝对做不到。我听一些同修跟我说，大陆有很多很好的年轻法师， 有志于经教学习，发愿弘法利生。他们很难得有个机会去香港、去海外学习，但是过了没几耐，听说他还俗了，他退堕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受不住外界的名利的诱惑，受不住五欲六尘的诱惑，这充分显示出佛法里面所讲的末法时期法弱魔强。什么法弱？我们对佛法修养学习的那种力量弱。什么叫魔强？外面诱惑力量太大，这种是魔强。发的是好心，受不住诱惑。古今都不例外。古时候社会人心淳朴，亦会有诱惑的力量，没那么强大。稍具道心的人仲能把持得住。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你看祖师大德起道场培养人才，仲要摆在深山里面，同都市同农村隔绝，我们就想象到他们的苦心了。住在深山里面，物资供应极不方便，都要人帮运。为的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尽量对初学减少外缘，减少外在的诱惑，等他们心定下来，一直到真正对宇宙人生的理事因果明白通达之后，能经得起考验，咁先俾佢落山。肩负起教化众生的使命。如果冇嗰种能力，冇嗰种智慧，绝对不可以离开寺院，绝对不可以离开老师。这种是道场私有的大恩大德。给我们最殊胜修学的增上缘，古时候得，现在难了。现在难在哪里？社会风气变了， 潮流变啦，而家全世界都讲求民主自由开放，佛法里头讲唔讲民主自由开放呢？同各位讲讲啊，到几时讲民主自由开放？到明心见性之后，所以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、一真法界是开放、是自由的，一丝毫限制都没有。但是在十法界、在六道里面教学不得，那些众生未觉悟，未觉悟咁就要认真管教，唔听管教绝对唔会成就。提倡民主自由开放，而家系风气。如果我哋反对，就系唔合潮流。而实际上，破坏正法就是这个口号，破坏社会安定，破坏世界和平。各位如果很冷静地去思维去观察，你先会知道人在未觉悟的时候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还有贪嗔痴慢，世出世间大圣大贤给你有限度的自由，民主自由开放是有限度给你的。就好似学校管理学生一样，小学生无知，管教就要好严格。换句话讲，民主自由开放的幅度好小，到读中学年纪大啲，智慧逐渐开啦，民主自由开放再俾你放宽啲，到大学你已经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咁开放就更大啲。圣贤人教化众生亦系咁，所以到完全开放就是发生大事，你见思烦恼破了，尘沙无名都破埋先可以。如果在凡夫地就无限制地开放，那就会障碍我们修学，绝对增长烦恼，它不是增长智慧。叫你的私心、自私自利的心、贪嗔痴慢的心与日俱增，这种是障道，凡是障道的都是魔害众生的方法，不是佛救度众生的方法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圣贤人的教诲和世间人的文学完全不同。佛经在中国翻译 多少要迁就中国人的爱好，已经将重复的地方减少了不少，简化了。古登已经想到这一层，仍然还保存一部分重复，那是不保存不得的。如果完全依照中国的标准，佛法就渡不到中国人。所以佛经的体裁在文学史上称之为变体文，不是中国正规的文法，是属于变体的。一般讲通俗的白话的，比中国古文浅显多了。总而言之，希望人一看就能明白，都能得受用。这种是易经大师的智慧，善巧方便。所以《太上感应篇》在最后将杀道淫又特别重复，就是用比喻来说明造作杀道淫有极重的罪业。古时候普是肉干，漏是坏了的，腐烂的。现代人说它里面有细菌，不吃得，浸酒各位都知道是毒酒，你饿了，你渴了，你用它做飲食，你不单止得不到暂饱，死亦及之。注解里面讲，人世淫杀凶逆等罪，其事万不以为，其人不多见。这句是从前人讲的，现代人淫杀凶逆之事，这个逆就是违背伦常。现在在这个世间，我们时时听到仔女杀父母，兄弟互相残杀，同学互相残杀，这种事情很常见。从前是不以为，不易见，现在很容易看到。我们时时在报纸上看到，你说这个社会怎得了呢？唯取财一道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穷竭。但是非易取财，古时候亦常见。天下无不用财之人，则天下无不取财之人。不义不应该取的，不是你应该得的，总是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得到。他不知道后果，灾祸之大。 佢冇諗到。佛理经上同我哋讲，因果通三世，欠命绝对要偿命，欠钱绝对要还债，走唔甩嘅，何必要争来世债？呢种系最不智之举，最愚蠢嘅事。有人同我讲，今日报纸度睇到韩国杀咗几十万只牛，杀生系要偿命嘅。嗰几十万只牛，难道冇报仇嘅心咩？佢要嚟报复，你点能承当？佛喺经上讲，杀生招致嘅灾难系刀兵劫战争，战争点起嚟嘅冤冤相报，点化解？慈悲心去化解。嗰啲牛羊，你养嘅家畜，佢病咗啦，都属于业报。佢点解会病？人贪心导致佢有病。中国古人讲得好，病从口入。你哋喂牛羊嘅饲料系啲乜嘢？而家系人工化学培养，所以佢食嘅嘢唔卫生，佢病系因你引起嘅。你叫佢病，你唔同佢医，反而将佢都杀咗。嗰一口怨气点出，所以谂到呢啲地方，就知道后果可畏。呢种事情唔敢做啦。稍为明理嘅人，绝对唔敢做。遇到呢种情形，通情达理嘅人绝唔用呢种手段嚟处理，应该研究改进佢嘅食物。朝野上下要修持悲心，咁就系佛法里面讲嘅，现在世间人心目中佛法系宗教，系迷信，完全唔会接受，咁就冇办法啦。我哋从好细嘅地方嚟观察，我哋一般家庭厨房里面都会有啲小动物，乌蝇、蚁、曱甴都会时时出现。唔懂佛法嘅，用杀虫剂嚟对付嗰啲小动物，将佢杀死消灭，但系仲时时有。可佛嘅人用嘅方法唔一样， 绝对不杀他们，绝对用慈悲心对他们，反而过了一段时期之后没了，自然没有了。他有灵性，他会受感动，你对他好，他不会来扰乱你，你对他不好，轻慢他，杀害他，他是没有力量来报复，一旦有力量的时候绝对报仇。所以不杀生要严格受持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佛家讲的四重戒，这四条是根本戒，绝对要受持。用持戒的心，持戒的意念去修十善业道，咁十善先能修得圆满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